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啦，就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今晚咧，我哋嘅主题讲乜嘢咧？咁其实头先咧，我哋讲咗成半个钟咧，我都未讲今日嘅主题。咁、不过咧，当然咧，我就由一个咁样嘅短短嘅科幻故事，就是、我自己写噶啦吓。九七年前，唔系九七年前，1997年啊，即系几多年啊？吓、啊，即系十七年前吓、啊所写嘅一个古仔。咁、那个古仔叫咩咧？其实叫逝者如斯。就係、是、咧，我臨尾嗰陣時咧就話逝者如斯嚇、啊，也許你還是繼續安息吧咁樣嚇。咁、啊、當然呢度咧係有幾層嘅含義嘅，你都知啦。因為佢講緊嘅話，你還是繼續休息嗰、那個你係邊個啊？ 人啊， 係啊。咁但係嗰個咩人啊？ 就係、是、呢個毛澤 東。就係啦，就係毛澤東啦，啊，就是、毛澤東啦、哦，你都係繼續安息啦，唔好出嚟搞搞震啦。哇！我將你克隆翻出嚟，變翻個毛澤東。 哦。 唉、啊，即係或者變翻個希特拉，咁、呢個世界係大亂啦，咁樣樣係嘛？嚇、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故事係有好多層嘅含義啦。但係佢當然佢其實講咗一個科學嘅意念，就係、是、話原來人類500年前。即係呢個故事發生嘅時期啦嚇，就講500年前咧，人類喺一次大瘟疫入面咧就滅絕咗。但個滅絕之前咧，佢就係透過一啲高科技咧，就提升咗兩種猩猩嘅智力。就係、是、大猩猩、黑猩猩。 係。 咁但係咧，後嚟人類滅絕咗啦，咁於是呢兩種猩猩咧就不斷咁樣嚟去即係躍升啦，你可以話啦嚇，亦都有啲演化啦。當然五百年唔係話演化得好多啊，咁但係咧就即係總之佢一路變咧，就變咗係呢個世界嘅。統治者啦，係、嘛？即係個主子。咁但後嚟咧，佢哋亦都攜手合力咧，就提升埋學猩猩、卧冷、烏灘嘅智力。咁、於是就形成咗一個叫三元世界。咁我呢個故事入面咧，其實我都係咧，即係梗係唔會咁易透露啦。我就用原來嗰個元嘅三元議會、啊，一個 council 啊，三元世界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即係佢又完全冇呢個常識啊，咩？啊！呢、這個原子啦，大圓黑圓啊，殼圓啊咁啦，啊又唔知咩叫黑龍啦，又唔知佢係河母啦，咁但係就睇到一頭霧水嘅。你唔好話，嗱、你其實你有曬貼士㗎啦，你都睇到一頭霧水係嘛？咁樣咧，但係咧，其實我原先咧，我話俾你聽咧，喺一開頭嘅時期咧，本來話在會議室內，成如接待員所說，一生長滿烏亮黑毛。和體型灰梧嘅阿夫拉管長呢句說話咧，我原先咧係冇呢個一身長滿烏亮黑毛呢幾個字嘅。 哦， 我淨係話成如接待員所說，體型灰梧嘅阿夫拉管長。 嗯， 咁你話係咪更少貼士啊？因為我原本呢度已經寫一身長滿烏亮黑毛咯。咁同埋咧，以及滿布橙棕色長毛。和身軀龐大肥胖嘅山華教授咧，我原先喺東周刊發表嘅時期咧，亦都係冇 嚇 滿布橙棕色長毛呢幾個字嘅。 嗯， 咁所以點解我兩個幾十年嘅死黨，而家香港大學醫學院嘅教授咧都睇唔明？ 嗯， 就係因為我當時實在太隱晦啦。 哦， 係嘛？咁所以有時咧，即係寫科幻故事就係會有呢個毛病咯，係嘛？太過明顯，你就一啲都唔過癮。但係太過隱晦呢 又冇人估到 又冇人知你噏乜 唔知 係咪所以好好玩㗎即係其實寫科幻小說就好好玩㗎即係你要隱晦到咩程度呢完全唔隱晦唔好玩㗎係咪呀咁你要有啲咁嘅懸疑㗎嘛我哋咁講㗎嘛、啊、當然啦嗱你睇睇呢度呢大家如果睇緊嘅話呢你可以睇到其實我有插圖㗎即係後嚟出咗呢本書嘅時期就有插圖啊！就喺、是、呢個所謂著咗中山裝喺玻璃棺材入面嗰個就係人嚟嘅咁但其他嗰啲就唔係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你睇科幻故事其實係好挑戰性嘅，絕對唔係你平時睇嗰啲咩坐上咩紅 van 啊嗰啲咁樣啊，即係你其實係要考你嘅科學嘅知識啊，你嘅常識啊，咁樣啊嘛。好啦，咁但係其實我用呢個故事咧，就係帶出今日嘅主題啦。今日主題咧，其實就承接住嚇、前兩個禮拜揸朱教授講粒子物理同宇宙學之前嗰個講題， 係 咁嗰個講題叫咩講咩？ 就係、是、講動物權益嘅， 係啊，動物權益嘅。咁、但今日嚟講咧，我哋咧就都會講動物權益，但我哋係更加闊啲啦，直情就係講動物與人。動物與人。咁頭先咧呢、這個古仔咧就係講有一個可能性，當然完全係臆想性啦嚇，即、係大話西遊，因為你作古仔嘛，有娛樂性啊咁啊。咁就係講人同動物嘅一種可能嘅關係咧，就係咩關係咧？就係、是、動物繼承咗人咯。因為人拜拜咗啦。 哦，系嘛？ 咁我都觉得几 make sense， 因为好可能人拜拜先， 系梗系人拜拜先啦，系嘛？ 可能咧，即系反而啲动物嘅生存能力咧， 系啦， 活细嘅生存能力， 系啊，冇错啊，冇错啊，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古仔咧，即系都有啲嘅吓警世嘅意味啦，系嘛？咁、但系咧就讲翻呢个几个大猩猩咧，我都忍唔住都要略为介绍一下嘅。其实人类对呢几种大猩猩咧、即系所谓 Great Apes 吓、个研究咧都系好慢近嘅事。是呢幾十年嘅啫，或者係大半個世紀啦，可以咁講啦。其實以前我哋所知係甚少嘅，好神秘嘅嚇。咁、咧就而最先研究即係好深入嘅咧，就係大猩猩。咁大猩猩咧就你睇上嚟就好驚，因為 King Kong 入面啦，係嘛，即係哇好大隻，好惡啊咁樣啦嚇。咁、確實係嘅。如果佢真係發啲惡上嚟咧，佢真係隨時可以將你撕開兩邊嘅，力大無窮啊嚇、好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一般嚟講好温順嘅、那個性格。啊！除非佢你特登嚟去激嬲佢啊，或者你傷害佢嗰啲嘅啲屋企人啊咁樣樣啦，係嘛？咁所以 Gorilla 咧，即係個樣就惡啦，但係其實唔係咁兇猛，唔係咁危險嘅。咁但係即係以前啲人唔知噶嘛。咁但係研究佢咧，好有趣啦。其實研究呢幾種嘅 Great Apes 咧，三種啦，暫時 Bonobo Apes 我未睇到啦嚇，特別有邊個突出嘅啦嚇，即係可能我未有時間揾啫。但係起碼大猩猩、黑猩猩、褐猩猩咧，三位都係女士。是研究的世界权威。咁、而第一位呢就係、Gorilla 嘅呢就叫戴安科西。戴安科西。咁但好可惜呢佢喺研究大猩猩 Gorilla 嘅时期呢佢为咗係竭力去保护佢。就嚟去呢係阻止嗰啲非法捕猎者嚟去杀呢啲大猩猩。但係杀大猩猩呢其实呢只係为咗哇攞佢隻手啊攞佢腳啊或者乜嘢呢嚟去俾人做纪念品啊咁嘅啫。系嘛？咁啊，真系非常之殘忍嘅。咁樣咧，佢為咗咧就係即係極力去維護。佢本身應該係戴安科西係英國人嚟嘅嚇。咁但係咧，即係佢就係受到美國啊，美國定英國咧，唔記得肯定啊。咁但係咧，總之咧，佢係美國一個人類學家，當其時好有地位、好有聲望嘅。咁咧就派佢去，即係就話當時佢就係差唔多學生咁樣啦，或者研究生啦，就話佢好想。即係去做一啲野外嘅生物嘅考察研究，咁佢話好啊，不如你就研究大猩猩啦。我哋對大猩猩嘅認識好少，咁佢就真係去咗。哇！啲人當時個個人都話有冇可能係一個女仔走到去呢啲咁嘅非洲嘅蠻荒？咁嗰陣時講緊係五十年代喎、即係而家講緊六十幾年前喎，六十幾年前。咁但係咧，佢後來咧就真係好慘嘅，即係佢係為咗保護呢啲大猩猩，最後當年只不過係53歲。就喺一個營地嘅帳篷入面咧，半夜俾人用斧頭斬死嘅，俾人謀殺嘅，就係、因為咧，即係佢係啦，即係觸動到啲人嘅利益啊！啊，嗰啲非法捕獵者我哋叫 poachers 啊，又教大家個英文啊嚇 ，P-O-A-C-H poaching 咧 ，poach 就非法捕獵。嗰啲叫 poachers， 咁但係呢啲 poachers 係牽涉好大嘅利益㗎嘛，尤其你知道啦，非洲嗰啲象牙先犀利啊，係嘛？咁而家就全世界都禁啦。咁呢啲咪非法捕獵者咧，乜都做得出㗎嘛，啊！咁所以佢後嚟咧就係俾人咧係用斧頭斬死嘅喺嗰個帳幕嗰陣時53歲。咁、但係佢嘅事蹟咧，而家大家想知咧唔難喎、好易啫喎，你上網抄下啦嚇，不過即係啲非法下載嗰啲唔關我事嚇，我從來都唔做呢啲非法下載。但係你可以買隻 DVD， 買隻藍光碟，就係、叫做。無所迷情啊！呢套電影，咁呢套電影應該係1983年拍嘅。咁嗰個女主角咧，大家好熟悉啦，就係、Alien 嗰個女主角，薛乾妮 Weaver 啊，薛乾妮偉花定咩嘢啦？係啫，即係 Alien 入面嗰個死剩種咧，咁啊同啲 Alien 打 Alien 2仲勁啦，係嘛？即係直情同個 Alien 大打出手嗰個薛乾妮 Weaver 啦，係嘛？就係呢套戲入面扮演戴安科西嗰個女演員。啊！你有冇睇 Alien 先？四集都未睇過。 睇過，不過已經唔記得咗。 但係佢入面最勁嗰個係一個女演員啫嘛，成套戲都係最嗰、那個女演員好高大、好咩、好威猛嘅。嗰、個叫做 Sigourney Weaver， 當然佢都拍過其他嘅戲啦。咁、樣咧，其實佢喺呢套戲入面就扮演呢個女主角啦，就係呢個丹科西啦。咁、樣咧，其實係拍得唔錯嘅，我都推薦大家睇。咁英文係咩咧？其實佢都係根據丹科西嘅一本書寫嘅。咁但係嗰本書當然就冇寫到自己點死啦，但係電影就寫埋佢點死啦，係嘛？真係好悲慘啊！嗰本書係丹科西親手即係自己。寫嘅就叫做 Gorillas in the Mist 即係霧啊嘛，係、嘛？即係霧中嘅大猩猩，哇，好浪漫嘅嚇。咁、但係好可惜，佢就咁樣遇到咁嘅悲慘。咁第二個咧就英國人啊，今次呢個英國人啦，就叫做 Jane Goodall 啊。 Jane 嚇、啊，大家識啦。Goodall 咧，我就係、是、科西咧，就串串俾大家聽先啦嚇。F O S S E Y 啊，大家上網好多佢嘅事蹟噶啦。F O S S E Y 咁，但係第二個咧就研究黑猩猩啦，就 Jane Goodall。Jane Goodall 咧就係 G O O D A L L。Jane Goodall 咧仲在世嘅，嚇而家嚟講咧就即係個地位非常之崇高噶啦。應該我諗可能都過八十嘅啦，嚇咁啊，得、佢其實咧。嘅幾個後生都幾靚㗎 ，Jane Goodall 後生又係好靚嘅，丹科西都好靚嘅。你上網啊 ，Google Image 啊，你知 Google Image 好，唔好睇埋曬啲無謂嘢啦，係嘛？即係你打丹科西 Google Image 即刻俾曬丹科西生前啲相你睇。咁你打 Jane Goodall 咧，都睇到曬 Jane Goodall 後生係點，而家係點，而家即係滿頭都係白髮咁樣啦，係嘛？即係已經係一個老太太。咁但係佢都好活躍嘅，佢就研究 chimpanzee 啦，就黑猩猩，佢真係野外。嗱、啊，講丹科西都仲講一樣嘢，其實當時佢真係第一個咧，佢係。近距離直情去到嗰啲大猩猩居住嘅地方咧，同埋佢哋一齊嚟居住，佢哋係第一個咧係人手掂到一隻野生嘅大猩猩，佢應該第一個嚇、啊，因為從來未有人夠膽咧， 勇敢， 佢好勇敢啊，真係嗱，佢嗰度電影入面有描寫呢一幕嘅，呢一幕好感人嘅真係，佢去到。好靜雞雞，好靜雞雞。咁因為去到嗰啲地方咧，其實嗰啲大猩猩從來未見過人噶嘛。咁從來未見人咧，其實佢亦都唔驚人啊，係、嘛？咁亦都講得佢素食噶嘛，你又唔驚佢嘅照計係嘛？咁、但係雖然講係咁講啊，大佬佢大隻到幾緊要啊，毛鬆鬆，你知唔知佢擘大口嗰兩隻獠牙幾緊要啊？係嘛？大猩猩，咁、但真係好大嘅勇氣。你講佢真係瞓咗喺嗰啲咁嘅草叢嗰度，慢慢慢咁挨埋去，挨埋去。咁、大猩猩其實見到你嘅，不過佢又唔理你咁啫。咁但係慢慢慢慢第日手埋去，最後摸到佢，哇！嗰一下真係正係感動啊！啊、所以大家呢套戲一定要睇、好啦，咁樣咧就講翻 Jane Goodall 啦。Jane Goodall 咧，佢就研究黑猩猩啦，亦都成功。咁佢又寫咗一本書嘅，就叫做 In the Shadow of Man 啊，即係喺人嘅影子底下啊，即係陰影底下。咁就一本係1971年嘅書啦嚇。佢啊頭先咧就戴恩科西咧嗰本書就1983年嘅，咁套戲咧。就應該可能係90年代嘅，我記錯咗嚇。因為83年寫嘅書，就85年咧，兩年之後就俾人謀殺咗啦。咁好似90年代中或嘅時期就係呢套《無所迷情》啊。Jane Goodall 呢個咧就1971年寫嘅。好啦，第三一個咧就係加拿大人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我反而就唔係太熟啦，我都最近抄資料嘅，叫 Baruti 啊 Gadikas 啊。Galdicus 個名好古怪㗎，唔知係咩邊度啊個族裔啦，佢係 Galdikas 啊 ，Galdicus 咁樣，咁樣咧亦都係仲在生，咁佢就研究就係奧朗胡湯啦，咁、大家知奧朗胡湯咧就唔喺非洲㗎喎。 就喺印尼 系啦，主要就系喺印尼同埋呢一个马来西亚嘅，即系呢个马来半岛啊、苏门答腊啊、即系爪哇啊、婆罗洲啊嗰啲就最多啦吓、即系婆罗洲系最大嘅最多啦，咁就奥拉胡滩系最多，咁佢亦都系喺研究呢方面嘅权威啦。咁当其时咧，我都讲过啦，喺50、60年代嗰阵时咧，去到70年代咧，其实咧喺美国人类学界咧，特别研究古人类咧，有个泰山北斗咧，就叫做路易里基。Louis Leakey 嘅吓，就系、是、Leakey 嘅路易里基。咁路易里基咧，当时呢三位女士咧，其实同佢都有咩噶，即系小关系嘅，即系话系佢咧，差唔多佢就系一个老师咁样样吓。呢、三个当时好后生啦，路易里基嗰阵时都唔后生啦吓。咁、样咧，咁路易里基咧，其实咧就系、即係有啊，俾咗個花名啊，對呢三位女士咧就叫做 The Primates。咁因為研究咧，佢哋研究嗰啲係咩咧？係 primate 啫嘛，我哋知啊，靈長目啊嘛，啊 primate 啊嘛 ，primate 即係其實人就係 primate， 馬騮都係 primate， 猩猩都係 primate， 加埋我哋叫靈長目啊嘛嚇，目就係 order 就係界門綱目科屬種嗰個目。啊，靈長目 ，OK， 好啦，咁咧本來就嗰啲叫 primate 啦，咁但係咧即係 Leakey 咧就係講笑啦，就係、你哋三位咧就叫做 trimates， 即係將佢稍微改就 tri， 即係三個 trimates 咁樣。咁另外仲有啲仲搞笑，不過可能大家咧又真係太後生啦，你唔知啦。以前咧電視咧有一套即係嚇。渣渣地嘅，不過即係講娛樂性都 OK 嘅嚇，即係雖然我好少睇啊，叫做 Charlie's Angels， 就一套劇集。就係、三位女士，即係有一個都好神秘嘅人咧，叫 Charlie。咁但係有三個特工都係女仔嚟嘅，哇，個個好靚，亦都好好打嘅，智勇相全嘅。咁嗰度電視劇集就叫做 Charlie's Angels 啊嘛。咁後嚟就嗱，佢係電視劇集嚟嘅，但後嚟就拍過大電影。咁大電影入面咧，其中一個就揾咗咧，我哋一個中國嘅演員做嘅。 不過話中國其實是 ABC 嚟嘅、就係叫做 Lucy Liu 啦。哦、有冇聽識唔識你？ 啲人話最靚嘅， 梗唔係啦！哇 ，Lucy Liu 我第一次見過個人覺得唔， 但啲人係咯，我哋覺得好核突個。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覺得一啲都唔靚啊！但係啲鬼佬唔知點解，啲鬼佬就中意細眉細眼噶嘛。你如果大眼睛，我大鬼妹大把啦，係嘛？所以咧，鬼佬嘅審美眼光同我哋咧 係真係 完全唔同嘅。即係我哋覺得一啲都唔靚嘅，佢又覺得鬼死唔靚。 係啊 係啊，係嘛？咁啊 Lucy Liu 咧，不過講真 ，Lucy Liu 咧，我近年咧，因為我睇佢即係新嗰套電視劇集係講 Sherlock Holmes 嘅，即係講福爾摩斯。但係佢就將咧，即係將佢現代化咗，而且擺咗喺紐約嘅。那個福爾摩斯係美國人嚟嘅。咁但係 Lucy Liu 咧就係佢，即係佢就扮嗰個好著名嘅助手叫 Doctor Watson 啊，係華生醫生。咁但係呢個華生醫生以前係男人嚟㗎嘛，而家就變咗係女人，就係 Lucy Liu 做。啊，咁我睇呢套 Sherlock Holmes 咧，我又開始接受 Lucy Liu 喎，又覺得都 OK 喎。但係其實咧，大家想睇佢咧，你又可以睇咩嘢咧？就睇成龍嘅一套電影啦。成龍個電影你有冇睇過，就係、是、講成龍就係扮一個清朝嘅侍衛、就係為咗去拯救嗰、那個即係、就是、亂咁作嘅劇本呢、有嗰個公主、就係去到美國西部嘅、成龍去到美國西部喎、清朝喎、冇睇呀 冇睇呀， 其實 OK 嘅呢套呢套呢就叫做叫咩呢，佢係用嗰個 high noon 嗰個字嘅，唔知嚟去龍城千百戰咧嚟去玩嗰個名嘅、我一時間唔記得咗嗰個英文名啦嚇，中文名我都唔記得，但係總之咧，大家可以插翻成龍呢套戲咧，其實入面扮嗰個公主俾人老劫咗去美國嗰個咧、就係 Lucy Liu 啦，係嘛？咁所以叫 Charlie Angel。咁但係咧我。即係帶咗咁多，你知我最叻就遊花園㗎啦，我遊三個鐘頭花園，然後返去原點㗎，你呢個就係我個本事啦，我一定返去原點㗎。咁呢個原點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講 Leaky's Angels 叫做呢三個呢，其實啲人因為嗰陣時 Charlie's Angels 呢就係好流行㗎嘛，即係喺美國一套電視嘅劇集，啲肥皂劇啦，咁但係呢啲人呢叫呢三位女士呢叫 Leaky's Angels， 咁而家兩位呢其實仲健在嘅，咁講返即係人類對呢啲咩嘅研究啦，係咪。